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41章，豆腐一听就惊讶咁讲：唔系嘛，佢点会自杀嘅？豆腐呢下子亦都唔顾得吹水啊，佢话：我同你一起去，万一呢有人喺背后咁放暗枪嘅话，我哋都有个照应啊嘛。我諗咗一下，如果真係有人係伏我哋嘅话，豆腐喺我身边反而可能仲麻烦。不过为咗唔打击佢，我就讲：唉，唔得啊，老张得返一隻眼，视力唔掂啊，你係我哋店里面嘅二掌柜，你负责保护佢。豆腐真係非常好氹，佢即刻拍下心口讲：哎，放心啦，咁呢度交俾我。三个人当即就分道扬镳，我就打咗架车去咗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。喺护士嘅引导之下，我哋就去咗病房。萧静身着住病号服，面上边精致嘅妆容都已经消失晒。神色苍白咁瞓喺个病床上边，显得就真係无比脆弱。我坐喺病床旁边，心情就真係好複雜。话到底，我曾经同佢一齐有三年，有过嘅感情唔能够当冇存在。虽然係因为后嚟嘅事，我就将佢抛之脑后，但係而家睇见佢呢一副样，心里边亦都唔系滋味。难怪佢今日中午神色会咁古怪呢，唔通早就已经存在住寻死嘅念头？咁佢点解要想死呢？莫非真係俾人哋撇咗？萧静就唔系嗰一种话俾男人撇咗之后就会去跳河嘅人嚟㗎吧。旁边嘅医生就向我转述咗下萧静嘅病情，都好在抢救及时，冇咩大碍。应该再过多一阵就会苏醒㗎喇。果不出其然，若莫过多个零钟头，萧静就醒咗过嚟啦。佢的眼睛无神咁四处转咗一圈，望见我嘅时候，眼里面即刻就涌出咗泪水。我心里面就叹得口气，心諗：唉，咁样样算咩啫？我应该一走了之嘅，点解仲守喺呢度呢？不过喺呢种时候，亦都唔能够放住佢一个姑娘唔理嘅。呢个时候，萧静就开咗口啦。佢讲： 我知道你好憎我，不过你点解唔问下我点解会咁呢？ 佢一路讲啊，一路有啲抽泣。我坐喺佢旁边啊，冇出声，平静咁望住佢。我就真系想睇下佢仲想讲啲乜嘢。跟住萧静又讲： 你一破咗产就有人嚟搵我啦。嗰、那个林总本来就唔系一个好对付嘅人，威胁我讲话，如果我唔跟佢，唔单止要对付我嘅屋企人，仲要搵道上啲人去搞死你。嗰阵时候你又冇权冇势。我担心自己嘅屋企人，更加担心佢真係会嚟对付你。我可以点办喎？ 我听到佢咁讲，亦都不由得挑挑条眉讲：咁讲你仲係为咗我牺牲嘅？萧静就咬住嘴唇，猛咁喺度流眼泪。过咗阵间，我起身讲：如果我仲喜欢你嘅话，咁我肯定就会上当㗎喇。但係而家我唔会。我真係有啲諗唔通，之前我点样係俾佢氹到氹氹转嘅呢？我讲：如果你嘅目的只係想同我重修旧好嘅话，咁你可以放弃啦。萧静听完瞪大隻眼，不可置信咁望住我，似乎唔相信以前对佢千依百顺嘅人会变成咁样。过咗阵间，佢又讲： 系咪因为嗰个文文啊？佢有咩嘢比我好啊？ 我笑咗一笑，讲：佢乜嘢都比你好。 萧静激到揸住枕头向我掟过嚟，好嬲咁讲： 你会后悔噶！ 我再睇佢成身喺度发震，手上边仲吊住个吊瓶，亦都唔想再刺激佢，于是就讲：如果冇事嘅话，咁我先走啦。呢种时候守喺病床边嘅唔应该系我，应该系嗰个林总先啱。萧静系搣埋个嘴唇，见到我要走，激动嘅声音就平复咗落去。佢讲： 唔通你唔想知道我点解会想死呢？ 我啊冇答佢，只系微微咁抬一抬下巴，示意佢就讲落去啦。萧静就搣一搣嘴唇，苦笑咁讲： 你真系变咗啦。 佢跟住耷低个头，好耐佢再讲： 我头先所讲嘅一切都系真嘅，唉，算啦，反正你都唔会相信我。佢知道我今日嚟揾你，好嬲，仲话要收拾你添啊！你小心啲啦。 原先我就唔信萧静嘅话嘅，但系听到佢咁讲，心头啊打咗个突，心谂。唔通今晚黑偷袭我哋三个嘅就系嗰个姓林嘅派嚟嘅？佢呀爷，佢真系攞我当软骨头嚟练。我啊睇一睇啊萧静，唔确定佢讲嘅话究竟有几分系真心嘅成分。我又讲：咁你点解要自杀啫？ 点解？ 萧静反问一句。佢讲： 我被逼同我自己唔鍾意嘅男人喺埋一齐，我伤害咗我自己最爱嘅人。当我想返到佢身边嘅时候，佢就用呢啲咁嘅冷漠嘅眼光嚟睇住我。你讲我点解要死我？ 佢讲嘅时候眼里边就含住眼泪，我一时之间有啲烦躁，坚定嘅心竟然就开始有啲动摇起上嚟添。嗰个林总我就知道，仅仅呢系见过两次面嘅啫，连话都未讲过一句嘅。不过我记得好清楚，嗰阵时佢睇萧静嘅眼神，的确呢就有啲令人哋唔舒服嘅。当时由于顾忌身份，我冇直接同佢反面。如果系而家，我肯定系丙佢一餐。我一时之间又有啲拿唔定主意，心谂唔通真相真系好似萧静所讲咁？如果按照佢嘅讲法，我反而系嗰个可恶嘅人，喺最关键嘅时候冇保护好自己嘅女人，反而一直误会佢。不过谂翻起当初萧静带俾我嘅伤害啊，真系好大。我平时里边分析事情嘅时候都可以冷静嘅，但系喺呢件事情上边就有啲动摇啦。萧静虚弱咁瞓喺个病床上边，精致嘅容颜低垂住。眼角隐约可以见到湿润嘅泪珠，心烦意乱之下，我啊讲咗句好好休息，以后有咩事再讲啦，就行出咗医院。我睇一睇只手表，而家已经系晚上十二点啦，一下子耽搁咗三个几钟头。而呢一带呢又唔系居民区，所以街上边已经冇咩人啦，只有偶尔开过几架私家车。我啊企喺路边等车，心谂咩嘢时候店里边可以收几样好嘢，咁啊要先买架车先。出门啊真系太唔方便啦，好似而家咁半夜三更，成条电线杆咁企喺马路上。啱啱谂紧嘅时候，突然间啊一部环保嘅电动车停咗喺我前边，个司机啊放低个窗讲：诶，系咪要打车？我就报咗古碗城嘅地址，跟住就上咗车。古碗城离第二人民医院比较远嘅，而家唔塞车都要半个钟左右，所以上咗车我就闭目养神，諗住萧静嘅事。再擘大眼嘅时候，我忽然之间觉得有啲唔妥，呢架车点解行到歪晒嘅？眼睇住两边已经系荒草地，我諗呢个司机系咪想将我拉到关外呀？我吓咗一跳，甚至到而家可能遇上黑车啦。我即时一脚撑落去司机嘅耳背上面讲：停车！个司机一听架车，即刻一下子就刹住。个司机啊，顺手喺坐垫下边抄出一把西瓜刀，就架喺我条颈上边讲：落车！我呢阵时心里边啊冷笑，心谂一把西瓜刀啊想扛住我， 今次你又真係当黑啦，你陈爷爷我斩粽子嘅时候你都唔知喺边度捐啊。车里面好狭隘，狮子唔开，所以我炸家姨好驚咁喺个西瓜刀嘅劫持下边就跟住推咗出去。一落车嗰、那个司机就奸笑一声，啱啱想开口，我手腕一翻，即刻快速咁扣动咗佢架住刀嘅嗰只手，然之后向住前面出力一揿，咔嚓一声，呢、这个系人嘅骨头甩胶嘅声啊！笑话，论起身手嚟讲，老子一个担个都唔系问题。而家手里边冇枪，攞把西瓜刀就想打劫，算你条衰仔真系当黑啊！呢头友仔可能亦都冇料到，我已经俾把刀行咗喺条颈上边，都敢反抗。呢下子佢成个人都懵啊！喺剧痛之下，把刀啊乒乓咁啊跌咗落个地下度，揞住只手啊咬咬声。我趁机攞起地上边把西瓜刀，一脚踩住个心口，将把刀啊指住佢条颈。我讲：将你身上啲钱交出嚟，唔系嘅话，我啊杀咗你。我而家心情好差。今日除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之外，还被人哋丙了一锅。这一次我趁机就为民除害，出出心头的这一口恶气。点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身后边突然间响起了啪啪啪的鼓掌声，跟着一个非常刺耳的声音讲： 好嘢好嘢，是条汉子啊。唔怪得萧正那个贱货要生要死都要跟住你啊。 我惊咗一下，冇諗到后边仲有人，拎住把刀猛然转身一睇，见到一个油头粉面、身高呢同我差唔多嘅肥仔，身后边仲有十几个攞住斩刀嘅人，一边拍手一边踱步向前，面上边全部都系冷笑。林总，我冷冷咁睇住呢一个肥仔，心里边明白过嚟啦。这个不是单纯的打劫，看来我去医院看萧静的事，他肯定就在那里钉烧住，然后就派了一个这样伪装车将我搞到来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关外，是属于一个还未点开发的地段，四周围漆黑一片，在车灯的照射当中，周围全部都是杂乱的荒草，最适合于杀人毁尸的勾当的。直到这个死肥仔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头都大震。唔通我真的一直咁误会萧整？这个林总呢，屋企里面就是做房地产生意的。佢阿爹阿妈趁住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在深圳打拼落咗一个厚实的基础。但偏偏呢条衰仔就唔系嘢，自细呢就喺蜜糖罐里面长大嘅。佢阿爹阿妈食嘅苦啊食得多，自然就唔想个仔吃苦㗎啦。所以呢一个林总可以讲系败家富二代中嘅典范啊，横行霸道啊，无恶不作。我听讲佢有一次睇上咗个高中嘅女学生，跟住就话要追人哋。不过人哋嘅小姑娘就真係好有气节嘅，冇败倒咗喺佢嘅金钱攻势之下。依咁嘅死肥仔呢就老羞成怒，搵咗啲人趁人哋放学嘅时候向人哋泼硫酸。呢件事俾查得出嚟之后，但係后嚟就不了了之。咁唔使讲啦，肯定係有钱就可以将件事摆平啦。呢、这个肥仔而家将我搞到嚟呢度，显然就动咗杀心。我一时啊怒火中烧，冷冷咁讲：当初真系你逼佢嘅。林肥仔啊冷冷咁笑，一面好似望住只曱甴一样咁嘅表情啊望住我。佢又讲： 咁又点啊？我想要嘅嘢冇乜嘢系交唔到手嘅。不过呢、这个贱货，我早晚就会收拾佢。贱人一个， 仲想同我玩守身如玉嘅把戏？ 唔使咁望住我嘅，我知道你而家好想杀我嘛。 佢话头一收，冷冷咁讲： 可惜你冇嗰个本事。